一起，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端午节快乐，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一，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这三天大家上了几天班，休息了几天。那么在周六的时候，也就是小长假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节目说了一个概念啊，就是如果在节假日期间值班啊，不算加班。但是如果说各位朋友真的是在加班的话，那一定是要领取相应的加班费的。那就算是值班，不按加班费来算我们的这个收入的话，也应该由单位啊给予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津贴的啊，毕竟我们还是付出了劳动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和加班有关的话题，那就是高管加班算不算加班啊？另外呢，就是您每天加班，您会不会把加班的这些证据保留起来呢？那今天参与我们节目探讨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京恒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那刘律师呢，前一段时间正好代理了一个案例哈，有一位高管啊，他零几年就开始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工作了十几年，结果呢因为业绩的问题啊，被公司高层认为不适合继续担任高管了，于是呢就把他给算是免职了。结果这一免不要紧啊，免除了很多纠纷，其中就包括加班费的问题。我们首先请刘律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案情。 哎，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案例哈，这是本人前不久的话代理的一个案例，最近已经出了裁决结果。这个案例中，孙先生啊是在2003年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工作， 已经有15年了。 哎，对，时间比较长了。他的职位啊是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高管。 嗯， 在2018年的1月份，因为孙先生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重大的失误，所以说公司就免去了其总经理的职务，并且告知说会另行给他安排工作岗位。 嗯， 但孙先生却认为公司将其免职的行为在事实上就是一种辞退，所以一怒之下将公司告到了当地的仲裁委。 嗯， 要求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这是第一个争议，就是说，高层认为他这事儿干得不好，于是呢把他的职位总经理的职位给免了。 对， 他认为呢是不让我干了。 对对， 意思呢就是说让我走人。 嗯， 所以呢他把对方告到法庭，说你违法解除我劳动合同。 嗯，没错，是的。嗯，同时呢孙先生还主张说自己在职期间存在长期加班的情况，公司应当支付其加班费，而且这个加班费的金额要的特别高，高达250万元，巨额加班费。 对，我们一般都听说加班费吧，也就是什么收入的那天工资的200%、300%哈。大家可能想不到他这个一算出250万。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周期特别长。 对，嗯， 从他03年在这家公司开始一直算到现在，是吧？ 嗯，对，算的时间特别长。嗯，为了证明自己的加班情况，孙先生给仲裁委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其中有孙先生03年到07年一个打卡记录，这个打卡记录属于是那种纸板型的打卡记录。另外呢还有08年到17年孙先生个人手写的一份工作记录，这份工作记录啊特别的详细，可以说事无巨细都有记载，详细记录了孙先生每一天什么时间到公司，什么时间从公司离开，然后在公司期间几点钟到几点钟做什么工作，几点到几点钟又做什么工作，非常非常的详细。但是呢虽然说孙先生的证据啊看的是非常充分，最后仲裁委做出的裁决结果却让孙先生大跌眼镜，因为仲裁委的话驳回了孙先生的全部仲裁请求，既没有支持他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也没有支付其加班费，一分钱都没有支持。 嗯，好，既然我们今天开场的主题是聊加班费，我们就先从加班费这儿入手哈。他还能保存那么多年前的打卡记录，着实不容易啊。 哎， 还有就是刚才他说的，你说的这个每天上班都做了点什么， 嗯， 事无巨细，就像这个日志一样。 哎，对， 留下来了。 嗯， 都是他自己手写的还是别人记录的？ 全都是孙先生个人手写的工作日志。嗯， 好。也就是说他提供的证据是这两块，对吧？ 哎，对，是的， 没有其他的什么人证啊或者是一些电子方面的记录都没有，是吧？ 其他没有，主要是这两块。 嗯，那为什么仲裁委没有支持他的这个请求？ 仲裁委的话之所以没有支持孙先生的关于加班费的请求，主要是因为孙先生自己的证据啊是存在很大的瑕疵的。 嗯， 首先我们拿孙先生的这样一个打卡记录来算，当时孙先生提交的打卡记录啊是他的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有很多公司现在还在使用，目前的话可比较流行的是说是指纹打卡记录，或者是人脸识别，但是说在一些制造类企业啊比较老一些的企业里面，它可能会实行另外一种打卡方式，就是一种纸板打卡记录， 打孔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把纸板的话插到打卡机里面去，它会显示出来这样一个时间等等的话，每次这样来进行操作的。孙先生呢就把这样一个纸板打卡记录的复印件给提交了，但是他手里的话是没有纸板打卡记录的原件的，而根据法律规定，所有的证据在法庭上都必须要当庭出示原件，而孙先生不能出示原件，所以说的话这一个证据的真实性就无法进行核实，因此的话这一个证据相当于是一份无效的证据。嗯， 但是我们每天上班就算要打卡的话，公司也不会给我们发一个纸板的打卡告诉你啊，这是上个月的啊，你拿着回家保存吧。孙先生或者说我们的劳动者是否应当啊有这种提交证据的义务呢？ 这里的话就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了。加班费是比较特殊的一项请求，所以而针对加班费这么一个加班事实的举证责任的话，在目前劳动法律的规定比较特殊一些。 嗯， 在最比较早的时候的话，加班费方面确实是由单位的话提交考勤记录来予以证明的，但是后来出台了新的法律法规，最具体来说是最高院的一部司法解释，其中就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因此的话，如果孙先生主张自己主张公司未支付自己加班费，他就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说自己有加班的情况。 换句话说，这位孙先生就必须拿出打卡的原件来。 哎，对，是的， 是吧？ 对。嗯， 那如果说啊，不是孙先生的，是张先生、李先生、王先生，他们公司实行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是指纹仪或者是面部扫描仪来打卡的话，他怎么来获得这个原始的数据？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是，没错。像在这里的话，即使说职工，能够，别说他拿不到这么一个打卡记录，即使拿到了打卡记录的话，也未必就能够支持加班费，因为打卡记录它代表的是说职工，到单位，可以说是到达单位的时间以及离开单位的时间。而至于说超过比如说公司是六点钟下班，而孙先生的话离开的时间是晚上7点钟，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内的话，孙先生到底是在工作呢还是在做别的其他什么事情呢？所以说这里的话单纯的打卡记录也不能作为加班的一个证据。 当然它是一个有意义的补充，对吧？ 对， 但不能作为一个唯一的证据。 对对，它是一个。 我刚才关心的就是说，如果这个证据我们劳动者很难去获得的话，那法院还会要求我们去获得吗？就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 扫描仪也好， 嗯嗯嗯， 或者是这个指纹仪也好， 嗯，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原始的数据，那在法庭上我还需要去提交吗？还是说单位应该有举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 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公司认可承认说我们公司确实是实行指纹打卡或者是人脸识别打卡记录的，这些记录原始数据的话我们公司都保留着，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法院通常会要求公司予以提交来作为来供法院的话作为一个参考， 这个就是不会让劳动者那么费劲的去找了， 对对，是的，关键是看公司这一方是否认可，如果公司说我们不打卡没有打卡记录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对方耍赖的话就麻烦了， 对对对，是的， 那对方说我们有但是没保存那么久， 如果说有的话，那公司就负有至少2年的一个保存义务，必须得提供2年之内的打卡记录出来。 好，那回到这个案例啊，首先他提交的这个是个复印件， 哎，对， 那他既然是复印件，他肯定是在原件的基础上复印的，原件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所以说这就需要孙先生进一步证明说这个原件到底有的话在哪里了嘛，如果证明不了的话，那这单凭复印件自然无法作为案件的证据，是的， 好，这第一个啊，还有就是他自己手写的工作日志，每天几点到干点什么，晚上几点走，如果说这工作日志不是他写的，是办公室的人员记录的，那你认为还会有效吗？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孙先生提交的工作日志问题了。工作日志是孙先生单方制作的，而他单方制作的话，这个具体的制作时间是无法进行确认的。其次的话，即使说孙先生真的是在工作中每一年每一天做如实记录的话，这不能说做如实记录，做这样一种记录的话，那么他这种记录是否和实际情况完全相符呢，也是无法核实的。但是如果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假如说工作日志的记录人不是孙先生，而是公司的办公室或者是行政工作人员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自己写的这个确实很难断代是吧，一看 哎呀这是民国时写的那个呢是解放后写的，这也不太好定论是吧， 对对，是的， 就算是他当时写的话，一般情况下也很难推断得出他是否是干了当时的那样一个 对对 实际的工作， 对对，他是否真的是尊重了客观事实呢，这点是无法判断的。 当然这个事情的是真相啊是什么，我想呢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但是确实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因为也没有太多的那种法律意识，也没有考虑到日后会跟公司闹掰了，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已经付出了很多的劳动，但是在法庭上面却面临着证据不够的这种尴尬的境地。我们可以想象，不是说他，我们可以说王先生、李先生可能在一家公司是吧，当时呢考勤记录反正管得不是很严，然后自己也废寝忘食的在这家公司里工作，也没有谁去给我记录一下哈，今天都干了什么，干了几个小时，日后有一天跟公司闹掰了，那这其实也有一点点尴尬啊，也有一点点这个有苦难说。 对，是的，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就提醒劳动者，如果说平时在工作中确实有加班情况的话，那么加班的话公司有没有规定说加班必须要进行审批，如果说规定了必须要审批的话，那你就提前向公司领导的话做一个汇报，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汇报，领导说 OK 同意批准你加班几个小时之后的话，加班对于加班费问题无论是给还是不给的话，至少你把这样一个加班的事实通过邮件的形式予以固定了，将来可以作为证据， 可以作为证据哈。 对对， 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原告是企业的高管， 哎对， 那在这家公司他担任是总经理啊，他完全可以来制定这么一个公司内部的加班的流程啊，报签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对不对，然后他自己也可以从中受益啊，所以你想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职业经理人啊，也就是高级打工仔吧，那实际上你对于公司的这种管理也是和你自己的权益息息相关的。 对， 你管理的更精啊，管理的更细，管理的更加的人性化，有朝一日你也会从此来受益，反之有可能你的权益也很难得到充分的保障，即使你认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那再回到这个高管啊，长时间的工作啊，超出了每天8小时的工作算不算加班的问题，就打个比方，如果他 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而且证据非常的充分，对吧？那他既然是高管，有人认为你加点班算什么呀？对吧？你都总经理了，那我们回到这个概念啊，总经理加班算不算加班？ 总经理的话，他本身属于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嗯。 而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加班，是否能够拿加班费的问题的话，这点的话还是要回到加班的，就是公司实行的工时制度上来看。如果说虽然他是高管，但是公司对于他实行的这样一种工时制度仍然是标准工时制，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虽然是高管加了班，也仍然要拿去加班费的。但是如果公司在和他签劳动合同中就约定说，鉴于你属于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因此不采用标准工时制，而采用不定时工时制，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不再有加班费了，因为不定时工时制下是没有加班费的。 哎，在我们的现实状况当中，很多企业高管签订的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都是 不定时 工作制啊。 对， 那这个案例当中他是怎么约定的呢？ 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他们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是标准工时制。嗯， 好，那所以他还想提起了这个加班的这个诉讼嘛，是吧？ 哎，对，是的。如果约定的是不定时工时制，也许就不会有这么一个纠纷或者叫请求了。 嗯，是。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很多这个劳动争议的案例当中哈，往往都是因为某一个点有争议，顺带呢，这个劳动者哈就把包括加班费在内的很多的要求都提出来了。 嗯，对。 所以加班的这个问题啊，只是其中的一点，并不是由此而触发的纠纷。 嗯， 什么样的事情触发了他们的纠纷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公司高层把他这个总经理职务给免了，他认为是给他开除了，他认为呢是对方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了。好，我们下面由这个问题啊来说一说，他这个诉讼请求为什么没有被得到支持？ 哎，是这样，在这个案例中啊，孙先生虽然说他主张公司已经和其解除了劳动关系，但事实上他并没有拿出相应性的证据出来。对于本案中孙先生提交的证据的话，主要是一份会议纪要，在会议纪要中，公司说免去孙先生总经理职务，然后另行安排其他工作。所以说从这里表述来看的话，公司仅仅是把他这么一个总经理的职务免去了，并没有解除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因为赔偿金的主张是以解除劳动关系为前提，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仅仅是职务出现了变化。嗯，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这是某种形式的调岗呢？ 这个是比较接近的。 嗯，就是我们免除了总经理职务，但是还有一个办公室主任，再过两天等着你呢。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岗位的具体的调换问题了。因为总经理岗位还比较特殊一些，总经理的话是由董事会的话来进行任免的。是， 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实际案例当中，经常能听到，就是说某人因为不具备啊相应的能力， 嗯。 在这个岗位上面呢不胜任， 嗯， 所以说呢公司会给他做调岗处理， 嗯， 是不是？ 对， 其实跟这个总经理的情况也有点类似，并没有说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是把他开了。 对，是的，这种情况是比较类似的。在这里的话，公司虽然免去了孙先生的总经理职务，但是并没解除劳动关系， 就是钱还照发不？ 钱的话还是在照发的。所以说孙先生但是很奇怪的是，本案中的话要延伸一点，自从被解除总经理职务之后，孙先生就不再去公司了，然后既不去总办公室坐着，也不去其他工位坐着，所以说就形成了一种处于旷工的状态，是、 啊、对他还不利。 对，对他还非常不利，只是这件事情公司还一直没有采取具体的对策。 嗯，好，当然他和这家公司的这个恩怨情仇啊，我们是很难了解的，但是通过这个案例确实也提醒很多企业的这个中层也好高层也好啊，就是如果你和企业的决策层或者说上级管理层闹翻了，那有的时候还不能够意气用事，因为你们一旦有一天要对簿公堂的话，这个时候一定要理性再理性，是吧？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问题啊疏忽大意了，反而呢给对方啊留下了一些口实。 嗯，对， 你比如说刚才刘律师所谈到，他这个自从被免了总经理职务之后不去公司了，也不去其他的工作岗位上面去工作了， 这非常容易被按照旷工真的解除劳动合同啊， 对对， 这就划不来了。 没错， 那至少现在他还没有被解除劳动合同，虽然说他认为对方要开他， 嗯， 对吧？ 对， 但至少还没有解除啊。 对， 所以你没解除的话，你就还有 提供劳动的义务， 跟企业周旋的这个这个机会，对不对？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工作的，特别是很多企业的这种中高层啊，他们可能就没有节假日之说啊，没有什么这个周六啊或者是周日这么一说，很多时候呢都是在路上，在工作的路上，可能大家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以及公司的前途啊在拼命，但是我想自己的劳动权益啊，有朝一日啊，如果得不到完全保障的时候，再想起你应该去怎么做，可能为时已晚。这位案例当中的孙经理主张250万的加班费，打比方说他的这种加班的时间真的是坐实的话，那么他就有可能损失250万呀，或者企业就要付出250万， 没错，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对， 也提醒啊，更高层的企业领导们啊，在这个企业的这种各项规章制度上面，一定要做得更加的健全和完善，因为保障员工的权益，也是在保障作为高管您的权益。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和基本上每一位劳动者都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职业歧视，或者是说招聘歧视啊。我们的内容呢，由今年五月份在江西的一名工地工人他的经历说起。这名工人我们用化名吧，且管他叫黄先生。他有意向呢，利用空闲的时间去当外卖员、快递小哥。于是呢，他就下载了一家快递公司的这个客户端，想尝试注册，但他注意到这个服务协议里面写了，病毒性肝炎患者骑手用户不具备正式注册的资格。看到这个协议条款，他就认为，哎呀，这个公司拒绝招录乙肝携带者当骑手，于是就放弃了注册。他所想要去做外卖的这个公司呢，叫做美团众包啊。那么他这个遭遇啊，被一家公益组织了解到之后呢，这家公益组织认为美团众包平台服务协议中病毒性肝炎的表述不仅涉嫌乙肝歧视，还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恶劣影响。同样在滴滴外卖的配送平台服务协议当中，也是要求注册用户没有病毒性肝炎啊，没有细化说到底哪一种肝炎不得注册。那实际上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呢是这么说的，说甲型病毒性肝炎还有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其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也就是说，这个条例是限定了不得从事相关食品工作的肝炎的种类，并没有写说乙肝也要在里面啊，乙肝并不在里面。对，2015年10月1号开始实行的食品安全法也把这个表述呢转换为患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疾病的人员，包括随后推出的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目录当中也明确是这么写的，病毒性肝炎包括甲型和戊型，没有写乙型，对吧？那么现在很多的人认为，像这些外卖平台当中的协议当中只是写了病毒性肝炎，而没有把哪些肝炎进行区分，所以说大家认为那肯定它也包含了乙肝携带者是不能够去做这个外卖骑手的。为什么呢？因为病毒性肝炎它包括很多肝炎，其中就包括乙肝，而国家规定呢，就是说只有两类是不能够从事刚才说的和这个食品有关的一些工作的啊。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刘律师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企业的做法是有瑕疵呢，还是存在主观上的歧视呢？ 哎，首先呢，我认为这个美团和滴滴在平台服务协议中关于病毒性肝炎患者不得注册不得注册外卖骑手的这么一个规定啊，它是非常的不合适，非常不妥当的事。因为病毒性肝炎像主持人所说，确实它是包括甲乙丙丁戊这五类肝炎的事，而只有甲型肝炎和戊型甲型和戊型的话是根据法律规定不得从事食品方面的相关性的工作。当然具体的话是要看是食品中从事哪方面的类型，但是说平台服务协议中直接规定病毒性肝炎患者不得从事不得注册外卖骑手，这么一来的话就把乙肝或者是说是丙肝等等的话都排除在外了，对他们的权益的话是一种侵害。至于这里到底是不是存在一种主观的歧视的话，我认为平台服务协议的制定方他其实是在打一种擦边球，是有这么一个嫌疑。一方面的话他并不明确说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是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的话不得注册外卖骑手，他只是笼统的规定说病毒性肝炎患者不得注册外卖骑手。所以说他如果直接说乙型病毒肝炎患者不得注册外卖骑手，那就意味着就是一种歧视了嘛，是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们在打一个擦边球、啊、 对对没错。 实际上呢他们在制作这样的协议的时候呢一定会参考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的。 对， 那么刚才我们念的那几个行政法律法规哈、啊、包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后面都有一个注明的。 对对、 而它呢是选择性的忽视 对 就是我没看见括弧里规定的甲型和戊型啊、直接说前面那个啊， 是的， 这个确实是有一点啊掩耳盗铃的嫌疑， 他是给自己留一个可以腾退的空间 啊、是但是没想到呢被很多人发现了啊这一招会不会啊以后改，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啊，目前还没看到。相关的报道呢是他们拒绝哈、对此进行这个评论。那还是这个舆论跟得不紧啊我们还是要重点的关注。当然可能也会有很多这个消费者关心啊，这个送餐员他要是有乙肝怎么办呀、对吧，那对我们是不负责任呢。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其实说到这个乙肝歧视啊、这个话题啊由来已久。 对。 那么到底乙肝病毒携带者能不能够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之后来说这话题。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 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午后到夜间本是有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雨强比较大的情况出现，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听众朋友注意防雨、防雷、防冰雹。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和乙肝有关的一些科普知识。目前咱们国家大约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其实呢，他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跟我们一起吃饭、握手、拥抱、跳舞、就餐都是没有影响的。比如说吃饭，消化道是不能传播乙肝的。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共同进餐肯定不会得乙肝，但是呢会引发一些人的恐慌啊。他们如果知道谁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会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是一种歧视。另外就是相互握手，尽管在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汗液当中可能检测到 HBV， 就是这个病毒标志物，但握手还是安全的。实际上健康人的手上可以沾染很多种微生物，有人研究发现手上的病菌病毒多达成千上万，但它却不会发病。这些病毒细菌只是匆匆过客，不是病菌病毒落到手上就一定会发病。人体还有自己的抗病能力，汗水当中也含有一种酸类，不利于病菌病毒的成长。但是啊，你要是不注意洗手，那就是另外一种啊事情了。再来说礼仪性的接吻，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唾液当中可能会含有HBV， 但礼仪性接吻不沾染唾液属于干接吻，即使口唇相互接触也没有关系。那还有人问爱人之间怎么办呢？爱人间恋人之间的双方唾液混合可能有一定传播作用，但实际意义也不大，因为从口腔感染 HBV 的几率是不大的。不少学者都做了实验证明 HBV 在口腔难以传播成功，那就更不用说拥抱啊，一起吃饭呢，还有这个跳舞啊，一起居住啊等等。 HBV 不能在空气中存活和复制，其实每一种病毒或者是病菌都有自己独特的传播渠道， HBV 主要是通过血液这个渠道来传播， 不会从呼吸道侵入人体，即使对方打个喷嚏或者是咳嗽也不会感染你。这就是对于乙肝病毒的这样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小知识。那其实很多人是不了解这样的一些知识，当然也包括企业的一些人力资源制定的这种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或者是企业的这种高管。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北京金恒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说到这个目前各行各业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态度，你觉得跟以前有没有一些变化？ 比较大的变化的，在比较早之前的话，关于这样一个乙肝，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谈肝色变的一种程度是，所有的企业的话，在入职工入职体检时，必须要进行一个，必须要专门针对乙肝的话进行检测，是否有，是否属于乙肝病原携带者等等，而且如果发现，一旦发现职工属于是乙肝病原携带者，基本上是从来不会录用的。但是目前的话，这种情况已经少了很多，一方面表现在体检中，并不再把乙肝作为一个必须要进行体检的项目；另外一方面的话，即使公司知道职工属于是乙肝病原携带者的话，也不会说因此的话而拒绝录用。所以说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这主要也得益于医学常识和法律意识的一种提升吧。 对，其实这方面也有一些案例啊。比如说在06年的时候呢，就有广东的一位劳动者，他呢在工厂组织的体检当中被查出是小三阳，后来呢就被公司拒绝录用了。那么拒绝录用之后，他就把公司告上了法庭。后来法庭受理这个案件之后呢，判公司向他支付精神抚慰金，多少钱呢？是他要50000块钱。那最后呢，这个双方是成功调解了，于是呢公司呢是向他支付了补偿金24000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法庭的这个民事调解书是这么写的，他说被告将一如既往的贯彻公平公正的就业政策，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被告将加强监督上述用人政策的执行力度，避免和防止仅由于乙肝病毒携带而被拒绝录用的个案发生。应该来说这样一个调解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是的。 这是06年的事情啊。那其实也想问问听众朋友，您在入职的时候如果要体检，您有没有注意体检项目？其中有没有关于这个检测乙肝病毒的这个项目？我相信现在应该是不多，除非你是从事于某些极其特殊的这个行业 对。 当然献血是要查这个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乙肝病毒主要也是通过血液传播这个途径但是也有这样的案例最后是一个惨剧。这是在天津的某高校学校组织献血。组织献血呢，有一个同学他也好心去献，但是要体检嘛，抽一下血，发现呢他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事儿呢就被老师知道了，还把他安排到一个单独的房间住宿，就相当于跟非典时期那个隔离有点像了让他单独的生活。一下子孩子这个心里就承受不了了，最后在屋里是烧炭自尽烧炭自尽。所以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说我们社会对于这个知识的这种欠缺的这种程度，以及对于人性的关怀的程度，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我跟大家说一个名人，大家可能想不到他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就是刘德华。你看刘德华演过那么多文戏是吧，情圣不也挺好的吗？对方也没有说因为他是吧自己就得了乙肝而且刘德华先生呢也参加了很多次这个就是普及这方面科普知识，拒绝这个乙肝歧视的这种公益活动我们也为他点个赞。其实说到这个劳动歧视还有很多方面刘律师，据您所了解的就是跟劳动有关的歧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应该算是一个疾病的歧视是吧？ 对，是的。 还有哪些类别的歧视？ 在就业歧视之中，除了疾病歧视之外的话，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可能是至少有两类，一类是性别方面的歧视，比如说很多企业在招工的时候会贴出来说我们只限男性或者说只限女性，这是一种性别的歧视。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一种地域歧视，比如说最近的话在网上报的比较火的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在爆出来内部消息说是尽量过滤掉某某省份的人，或者是说某什么泛黄区以及某个特殊区域的人的话是不予录用的，这都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歧视。 是地域歧视啊，性别歧视，疾病歧视哈、 对，还有一些户籍歧视也是一个歧视。 对对，我听说还有比如说专业歧视、学校歧视，就某某学校的我们不要这种。好，说到这个地域歧视呢，前段时间呢也是啊，一家这个著名的视频公司的员工的这个内部邮件截图被人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这个截图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家公司的人力资源的负责人啊，这个工作人员在面试中央财经大学研二的学生之后，面试完之后啊，给他的同事发邮件写了这么一句话，说今后某某省人尽量先过滤掉啊，就是某个省的人他们就不面了啊，根本不给人机会，对不对？后来呢这个视频网站啊就去查实这个事儿啊，确实是他们公司的在职员工干的，那做出的决定就是辞退相关的当事人，并且呢因为这个事情啊给公众道歉等等啊，反正道歉的话说都挺好，连夜讨论决定啊，辞退啊，然后道歉啊，然后啊留一个什么监督的邮箱，大家遇到问题啊可以跟我们来说啊。其实每年啊在这个求职招聘季的这个时候啊，大学毕业生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呢，这样的案例啊总有那么一两个被爆出来，而且被爆的都是大公司。那小公司的话，那我想说不会不存在，只不过呢公司影响力不够大，传播力不够大而已哈。那你认为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到底是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决定了？ 我认为一方面的话和负责招聘的具体的人力资源的负责人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他本人的话可能法律意识，他个人的法律意识并不是特别强，他意识不到就业歧视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而且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禁止就业歧视。在他看来，公司是否招聘录用一个员工，完全是公司自己是具有一个绝对性的决定权的事。无论我录用一个员工或者不录用他，我不论什么原因并不重要，都由我自己来进行决定。这是一种法律意识上的淡薄。另外一种的话，则是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一定关系。至少在人力资源部门的话，缺少一种平等和包容这么一种氛围。如果说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经常强调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必须要一视同仁，不能戴有色眼镜去看人，只为能力和人品试问的话，那么我相信不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其实他说到这种他自己认为某某地方的人不要啊，也是一种偏见。 对，一种偏见。 这种偏见呢实际上是跟他个人有关，也可能和公司的这种制度的建设有关系啊。 对对，是的。 因为我就曾经听到过哈，一些人跟我说他们的老板不喜欢某某地方的人，甚至不喜欢某某星座的人。你想，如果老板有这样的一种偏见的话，那底下的招聘的部门他会对着跟老板干吗？对吧？他招来的人老板不喜欢，先不说这各方面能力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刚才这些标签老板看不上眼，那他的工作肯定也更难开展，所以他也会投其所好，是不是？ 对。 那么就回到刚才这个案例哈，说某某省的人尽量先过滤掉，这是一种地域歧视， 是 吧？是 的。 那地域歧视的源头又是什么呢？ 地域歧视的源头，我认为这里的话可能还是一种思维观念的问题吧。无法区分开个别和一个体和就个别和一般嘛，这么一种关系的话完全是区分不清楚。之所以我们就举例来说哈，目前的话可能社会上对 某某省，就是我们甚至说就是对河南省的话确实有一些偏见，对东北人的话有一些偏见，但是这里的话也是可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了一种特定的现象，但是人们这种思维观念的话反而是扭转不过来，看不出来是说是也许这些省份是有一些不好的资源出现，但是说它仅仅是一个个体而已，不能代表这一个省份，无论是一个好的资源也好或者一个不好的资源也好，它都只能代表它自己而不能代表它所在的这么一个省份，所以说不能以这样子以偏概全，以叶障目。 这里面其实有传播的问题，因为现在这种传播的途径太发达了。 对对， 人说了这个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啊。那么其实往往就是容易把一些地方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啊，通过传播的途径 给它扩大 和放大化了。再加上有人可能恶意的在添点料啊，歪曲啊，这个就变成了大家口中的某某地方的人不靠谱了。那实际上你如果去这个地方生活和学习的话，你会发现哪都有不靠谱的人，哪都有靠谱的人，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格外多，或者那个地方格外少，是吧？这其实也联想到我们自己哈，好像我们内部在搞歧视，那实际上我们会不会被别国的人歧视呢？对吧？那出去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不对？那别的国家的人有没有因为他们自己国家的这种政治观念的问题和媒体报道的角度的问题，对中国有选择性的报道，给我们带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我们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被别人用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呢？我相信就是早些年出国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的啊。同样就是国外的人来到中国之后会发现中国是不是跟他们在国内看到的媒体里所听到和看到的不太一样呢？这就是决定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不管是我们个人的这个知识水平视角，还是说我们所接触到的信息面，我们的分析判断能力，这些都决定了每个人是有偏见的。那我们需要通过理性的思辨的能力去极大的程度抑制我们内心的这种偏见啊，特别是你如果是在这种核心的招聘部门啊，或者是这种决策部门的话，更应该把心里的这种小恶魔啊所扼杀掉啊。很难阻止这个人，就是说这个人力资源的工作人员啊，他心里不去想，但是你如何通过理性的方式来给自己纠偏，或者公司是否有这样的制度来让自己的员工避免他们跑偏，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内容。今天是端午的正日子啊，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休息一下。那么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一些不靠谱的求职者啊，应聘者，他们把这些招聘人气得够呛啊，招聘人员能不能够把他们都统一拉黑呢？我们来探讨这个话题。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叫余佳傲端午，稍后见。 月灵杜鹃就浇湿了心口，闻古龙覆水中观舟及真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处理不同，花一动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胡影送扫路，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榴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垂垂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深笑花山盼双峰，这是玉兰世界冬，唱不就美情专供，月里黄鹂湿衣浓，幽眸送灯仙经过纱窗梦。 天是端午节，也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啊！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当中啊，有一个更加公平、轻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让我们和个人和公司啊共进步、同成长，其实也能够有利于每一个家庭的安康和和谐。 我站在墙头为风送美露，前面后公司主力不同，花一动情真浓，雾一梦书中天湖影送骚入一万元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且至于掉曲中，五月流花摇眼红，绿杨盖雨垂垂中，色心思缠娇中，枕畔松深笑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冬，上不求美青春宫，夜里黄鹂湿衣浓，有梦送灯仙惊破纱窗梦。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呢有媒体报道，一个负责面试的 HR 把一个他所遇到的不靠谱的求职者的简历放到了一个500人组成的 HR 的群里面，因为这个群啊都是某一个行业的 HR， 他们都在这个行业里面啊招人。于是呢，这个求职者的一些，比如说面试迟到啊、行为浮躁啊、谈妥了薪资又把对方放鸽子的这种所谓的劣迹啊，被所有的 HR 都知道了，而且这些 HR 呢，很多人都说以后都把他拉黑，绝对不招这样的人啊。等于呢，他是得罪了一家公司的 HR， 就得罪了整个行业了。他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有点困难了。哎，有人说这是共享招聘，就是说我们遇到什么事儿一起来出谋划策，但是遇到这些不靠谱的求职者呢，也一起来规避啊，不知道。刘律师，你认为这种方式是否合适？ 哎，我认为的话，这种方式的话确实是不太合适，尤其是这家公司 HR 他的这种做法的话，不但不合适，而且涉嫌违法。为什么法呢？涉嫌侵犯了这个职工的隐私权，还有他的名誉权。首先，他将这位职工的简历直接上传到有500人的微信群里面去，而职工大家都明白，简历里面会有些什么样内容呢？个人的教育背景，然后的履历信息，这是一些最基本的了。但是除此之外，还可能会涉及到个人的家庭信息、联系方式等等等，这都属于是个人的隐私范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是这个 HR 将他的简历直接上传到微信群里面去，是对他隐私的一种泄露，是对隐私权的一种侵犯。其次，在上传简历之后 ，HR 还附加了个人很多主观性的评价，类似于面试迟到、 放鸽子呀， 对对，放鸽子。尤其还有心态浮躁，这个心态浮躁该如何界定呢？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词汇嘛，是吧？在这里的话，所以对这一个求职者本人的话，他的名誉其实是一种伤害。而且说，因为这个 HR 做出来这么一种评价，其他 HR 听了之后就会认为啊，这个人的话真的是不行，将来我们公司面试的话肯定是不能要的，不然的话会成为公司的一个刺头或者怎么样？对对，是的。因此的话，使他的社会评价造成了一种下降，所以一种降低，所以说对他的名誉权也是一种侵犯。 隐私权、名誉权，是不是？ 对对，是的。 当然，企业呢都想招到靠谱的人， 哎， 尽量减少在不靠谱的人身上所花费的时间啊，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方法错了，方法错了。但有人问了，这饭馆都能点评。那求职者就不能说两句啊？不能点评一下，避免让更多的企业，这个被他们坑啊？ 我认为的话是，首先一点的话，饭馆和这样一个求职者的话，它是两类不同的主体。因为饭馆本身的话，它是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主体，并且说饭馆的经营行为，它直接关涉到是不特定的、 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说对于饭馆的话是这样一个食客嘛，是有权进行点评的，而且说对于食客的点评无论是否与事实完全相符，只要这位食客不是故意在损害饭馆的商誉的话，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不构成侵权的。就好像公众人物一样，某个明星他的话既然是公众人物，所以他本人的这样一个隐私权或者是对他的评价的话，相对来说他就应该有一个比较高的容忍度，这是一个容忍度的问题。而求职者则不然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求职者，一个普通的个人。 换句话说，既然你是饭馆， 对， 你接的是八方客， 对， 你就要承受得起八方客对你的这个赞美也好，指责也好，挑错也好等等。但如果说咱就自己家里做的私家小厨，招待就是我们家几个人，你凭什么在大街上说我们家饭菜不好吃啊？ 对对，是的，是的， 那就不对了，对吧？甚至你发到小区里面说啊，张三他们家做菜太难吃了。 这就是一种名誉权的侵，可以说是一种名誉权的侵权了。所以说，对这里面的话，这一个求职者本人的话，他并不属于公众人物，他也没有义务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而 HR 仅仅是因为一面之缘，就对他做出一种极为负面的评价，并且还在进行一种散播，这种本身是非常的不合适的。 是哈，这个咱们不能够只想着自己的这个利益。然后呢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对，是的。 虽然说想招到靠谱的这个求职者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稍有不慎的话，你可能做了一件更大的这个错误的事情，那就是把公司的名誉权给毁了。 哎，没错。 如果这样的行业微信群一旦被曝光了，里面的这个公司的名字都被曝光的话，你想一想，你今后还怎么再干这个工作呢？ 对，是的。而且像这种共享招聘的模式啊，我本人认为的话，共享招聘倒不是说就一定不合适，只是说它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形式的话，是需要进行考量的。那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关于招聘的黑名单系统，把一些确实是不靠谱的职工的话纳入黑名单，那这一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属于不靠谱的行为呢？应该由谁来进行认定呢？至少应该有个行业组织，或者是有一个更有权威性的机关的话来进行认定。认定之后的话，可以拉入黑名单。但是说你即使拉入黑名单了，也应该对这位求职者的话，给他一个知情权，让他享有一个知情权，他知道自己被拉入黑名单了，而且原因是什么，并且知道之后，他可以有通过申诉来进行解决这件事情的权利。不然的话，就是一种程序的不公正。 对，你看啊，这个如果我们用了银行的信用卡，然后呢违约了。 对， 没有还钱。那么银行它并没有说有权利把我们列入这个失信人。它只是把这个现象啊情况上报给央行这个征信中心，由对方来做出裁定。你也可以找对方再进行申诉。银行本身也不是说就像跟这些 HR 一样把你给拉黑了。 对对。 好，今天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谢谢北京金恒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次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